门锁和门吸这三样东西一定是要包的 哦 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安装啊，包括这些东西啊，包括 一堂门，要有个门套，因为门套是干嘛的？门套就是和门来衔接的东西啊，常年是一个子母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只有一个门没有门套，我不知道那个锁你往哪儿锁呀。 嗯， 所以它必须有门套，同时还要有门锁，而且还要有一个门吸。因为你开个门了要吸去啊，你不能开个门就关上来。 这是一套的， 哎，这是一套，这一套东西， 门把手啊什么这些都包括， 哎，就是门在门锁的范围就有这个了嘛， 对对对对， 就有这个把手了嘛， 嗯， 所以这一套东西都是要有的，嗯，一个。 所以您在做门的时候一定要跟他们问清楚了，啊， 对对对。 那有些的那个商家特别可恶啊， 嗯， 他就是有些东西他跟你分门别类， 嗯， 啊，看似呢报价呢不高， 嗯， 实际上呢他有些东西要单算钱， 嗯嗯， 这个很要命的， 很要命的。像一般情况下做门的是这样， 啊， 他这一个门套，这一套门给你装了以后，基本上我们的思维中想法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窗套都包括我们屋内的牙口那颜色一定和门是一致的， 对对对， 啊，是一致 的， 对吧， 嗯嗯， 所以他有的时候他给你装了买了这套门装了这套门了，然后比如说我们要做窗套， 嗯， 所以正常要做窗套的呀， 他也可以负责，嗯， 像包括我们还要做牙口， 对， 那么这个都是由门的厂家来给你处理， 这是单花钱的， 这是单花钱的，没错， 按他这个面积啊， 没错， 然后收费的， 没错、 啊，另外啊有些问就是说这个门啊它那个门套宽窄应该都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嗯， 是 的，因为门 的 这个东西，门包括我们的防盗门，包括我们的家庭用门，国家有个规定叫标门，就是标准 标准 和非标门。如果我们是按标准门来做的话，那就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一堂门的价格，看到的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如果我们是非标，你比如说宽了， 嗯， 包括我们的墙体本身宽，像包括我们的门洞本身宽，高了。啊，可能应该是在2.05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它有一个标准。如果我们的过高了，那就是等于非标门了，非标门一般情况下厂家他是要给你做的， 对 对, 对， 所以相对而言 定做 加一定费用的， 嗯，所以就这点咱们也是咱也不能啊这冤枉了这个， 嗯， 这个商家哈， 是是是， 如果你过高 对 过宽 对 啊，或者说你门套要求宽或怎么样哈， 嗯嗯， 或者你这墙过厚等等 过厚， 嗯，这个不是他标准门的这个尺寸，他可能会另收钱， 对 对, 对， 这个另当别论， 没错 好吧， 没错，嗯， 另外老陈在问哈说地板分几类， 嗯 啊，怎么来挑选 地板呢？像比如说我们的实木地板， 嗯， 我们的实木复合、强化复合， 嗯， 竹地板啊，目前老百姓用的比较通俗的这些，包括还有一种生态板啊，生态板是目前就是在搁在比较下面的，就这几种板。我个人觉得，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家庭里面，其实，我这么跟大家讲，可能就清楚一点了。好的地板一定是有韧性的， 嗯， 地板并不是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如果我们铺在家里面的地板，你站在那20分钟、半个小时，脚后跟都疼了。我认为就是再说多好的地板，也未必是一个好的地板。所以地板也讲究一个有一定的韧性， 对，嗯，它有质感， 它必多有一定的质感， 嗯， 它不是我们这样踩在一个瓷砖上的感觉，一定不是这样的。所以，但是正常我们家庭用的话，就相对而言好一点的话，我个人觉得像这种。实木复合就可以了， 嗯，对， 就可以了啊。 嗯，像你要稍微的强调点质感的话呢，实木复合就可以了， 嗯，实木复合就可以了。 你要纯实木地板的话呢，由于咱们北方比较干呐，啊，等等，你打理起来比较麻烦。另外可能相对比较贵一些， 比较贵一些。另外一个包括那个竹地板，周老师， 对， 竹地板和这个竹地板和这个实木地板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有个热胀冷缩的问题。 嗯， 因为它毕竟是一块板，它是一块实木，是一整板， 嗯， 所以它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热胀冷缩的问题。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实木复合地板呢会有环保问题， 嗯， 其实实木复合地板，也是全木的吗？ 是全木， 也是全木。 它只不过就不是那种，它是一个由木片，就木这种片来压着而成的。它不是用那个木 啊， 木压起来的，就强化复合。 嗯 啊， 嗯， 它是木片压着起来的，叫实木的复合。 嗯， 复合的地板。 嗯，对， 嗯， 所以像有一些好一点的。强就是强化，叫强化地板， 强化 是吧？ 强化复合， 强化复合地板， 嗯， 其实也挺好的， 挺好的。 有些就稍微高档一些的强化复合地板也是可以 的，挺 特别结实。 嗯，因为它毕竟经过了处理了。 啊， 我们为什么它有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像强化复合和实木复合不容易变形？ 嗯， 因为它已经是经过压制处理了，所以它不用它不会产生。用时间长了变形。 嗯， 咱们大家都知道，一般实木地板为什么窄，为什么